味人生。

钟情，永不折付出。如果你爱，就爱得清楚。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

北京时间二十。